慢靠在我怀中，将你的失落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。 回头已没有办法，随他吧，随他吧。 多情岁月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，一滴 在心头， 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，就能感受一个个由你而到来的故事。你的心情， 别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 说痛，我能怎么救？爱你什么叫天下都相惜相互看，你为什么在我醉的时候说拜拜？要一段酒醉的谈吐，假如痛苦说声痛，温暖的绝情的谈吐，都白了我的理由。要一段酒醉的谈吐，爱让我解除创痛，伤心的最后的谈吐，都白了我的温柔。要一段酒醉的谈吐，要醉透无所适从，混乱的绝情的谈吐，苦白啦我的理由。要一段酒醉的谈吐，爱让我借酒装疯，伤心的最后的谈吐，苦白啦我的温柔。 之间

开万里共襄阳，站在人海中异国街道，我的心事需要依靠，希望你在我的怀抱，就算是影子也好，哦哦哦，天天真心祈祷你和我一起到老，唱着家乡的歌谣，一天天真心祈祷你和我一起到老，唱着家乡的歌谣。 风儿多可爱，

干杯，朋友，就让我们一起。

想一起看到你觉得我给不了的天堂。有的男人像海洋，爱在关键时隐藏，而心脏会激动张开胸膛，做远远看护的月光，不做阻挡你的想。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送给你飞翔。哦哦哦哦痴情的男人像海洋，爱在风暴里逞强，苦海是风平浪静的模样，卷起了一念那么长，挥送你送你起航，让你觉得我给不了的天堂。温柔的男人像海洋，爱在关键时隐藏，而心酸可以激动张开胸膛，做远远看护的夜光，不做阻挡你的墙。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送给你飞翔。 在你脸上写下符号，我弹着吉他，你在我身边胡闹，那些音符阵法跟着你乱作调，我超级喜欢你瞪着我看傻傻的模样，我超级喜欢赚多多钱给你花，然后牵你的手让世界变个样。 没有谁忍心责怪。 会多一些。你又何必流泪，管我明天心里又爱谁。我的爱情有隔绝，谁能让我停歇。痴心若有罪，情愿自己背。不让我挽回，是你的另一种不妥协。你的永不后悔，深深刻刻痛彻我心扉。何止心痛的感觉，总是我在体会。伴我心碎，宁愿走高飞。一生热爱回头太难，苦往心里藏。情若不断，谁能把我将你忘。一生热爱回头太难，情路更漫长。从此你软，注定逃不过纠缠。我的爱情有隔绝，谁能让我停歇。痴心若有罪，情愿自己背。痛彻我心扉，何止心痛的感觉，总是我在体会。 让 我心碎，宁愿走高飞。一生热爱回头太难，苦往心里藏。情若不断，谁能把我将你忘。一生热爱回头太难，情路更从此你软，注定逃不过纠缠。一生热爱回头太难，不往心里藏。情若不断，谁能帮我将你忘。热爱回头太难，情路更漫长。从此你软，逃不过纠缠。 给我也不还，一心有你仿佛永远的等待，仿佛永远的等待。 多想要向过去告别。